开的妖娆。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问天无语月儿笑，花月相望人寂寥，痴心人得不到也忘不掉。寒雨过夜未央，天出现一丝光亮，湖底笑深情，任何岁月催人老，一腔深情无以报。这一世风雪路途遥，相濡以沫是骄傲，来世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得了报应，用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就不见脸修理，闭上火火的人其实耳鬓，怎么分人我灵魂我要念，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在等你，我就不见脸修理，闭上火火的人其实耳鬓，怎么分人我灵魂我要念，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等你，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In the house. So shake your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想暧昧，玩玩自由心，想干嘛就选出第一个。Need to be your Mac Daddy. Oh oh oh oh oh. Mac Daddy. Oh oh oh oh. Mac Daddy. Oh oh oh oh. Mac Daddy. Girls, need to be your Mac Daddy.